列王记下第十章。阿哈布在撒玛利亚尚有70个子孙，为此耶胡写信给撒玛利亚城中的首领、长老和阿哈布子孙的师保说，你们主上的子孙既然都同你们在一起，又有车马、坚城和武器，那么这信一到你们手中，你们就在你们主上的子孙中选出一位最好、最能干的，坐上他父亲的宝座，来为你们主上的家作战。但是他们都很害怕，说，哎，两位君王尚且不能抵抗他，我们又怎能抵抗？因此家臣、市长、长老和师保便派人去见耶胡，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凡你吩咐的我们都必照办，我们不选立任何人做王，你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办吧。耶胡又给他们写了第二封信，如果你们拥护我，愿听从我的号令，那么明天这个时候，你们就带着你们主上的子孙的头到伊次勒尔来见我。君王的70个子孙其实都教养在城中的官绅家中，这封信一到，他们便将君王的70个子孙全都杀了，把他们的头放在篮子里，送到伊次勒尔耶胡那里。有使者来报告耶胡说，他们将君王子孙的头送来了。耶胡即下令说，将头分成两堆，放在城门口，直到明天早晨。第二天早晨，耶胡出来站着对全民众说，你们都没有罪，看，我背叛了我的主上，且杀了他。但是这些人是谁杀的呢？你们也知道上主的话，即上主论及阿哈布家所说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。上主借他仆人厄利亚所说的话都实现了。然后耶胡把阿哈布家在伊次勒尔所剩下的人所有的亲属、友人和司祭全都杀了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以后耶胡启程往撒玛利亚去了，途中经过牧人聚集地贝特厄科德时，遇见犹大王阿哈齐亚的兄弟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是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阿哈齐亚的兄弟，现在下去向君王和太后的儿子请安。耶胡遂下令说，将他们活活捉住。随从就将他们活活捉住，在贝特厄科德井旁把他们杀了，共计42人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耶胡从那里起身前行，又遇见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前来迎接他。耶胡向他请安，问他说，你对我的心是否如同我对你的心那样诚实？约纳达布答说，是的。耶胡说，如果是这样，请你伸出手来。他就向耶胡伸过手去，耶胡就拉他上车，坐在自己身旁，对他说，你跟我来，看看我对天主是怎样的热诚。于是叫他坐上自己的车，到了撒玛利亚，就照上主对厄利亚所说的话，将阿哈布家在撒玛利亚剩下的人全都杀了。 耶胡召集了全国人民，对他们说，阿哈布侍奉巴尔不够热心，我耶胡要更热心侍奉他，所以现在你们去召集所有巴尔的先知，所有敬拜巴尔的人和所有的司祭都到我这里来，一个也不要缺席，因为我要向巴尔奉献大祭，谁缺席谁就不能生存。这原是耶胡运用的诡计，想消灭所有敬拜巴尔的人。耶胡下令说，你们要为巴尔召开一个盛会，他们就宣布召开。耶胡派人走遍全以色列，凡敬拜巴尔的人都来了，没有一个缺席不来的。他们都进了巴尔庙，巴尔庙内全挤满了人。耶胡对管祭衣的人说，为所有敬拜巴尔的人拿出衣服来。那人就给他们拿出衣服来。耶胡和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进了巴尔庙，对敬拜巴尔的人说，你们要搜查看看，这里不要有侍奉亚威的人同你们在一起，只准敬拜巴尔的人。他们于是进去奉献牺牲和全燔祭。耶胡预先在外已派定80人，对他们说，谁若让我交于你们手中的一个人逃走，就要他以命抵命。全燔祭奉献完毕，耶胡吩咐卫兵和军官说，你们进去击杀，一个也不可叫他逃走。卫兵和军官便用刀击杀了他们，把他们的尸首抛出，然后进入巴尔庙的内堂，把巴尔庙内的神柱搬出来烧了，推倒了巴尔偶像，拆毁了巴尔庙，使之成为一个厕所，直到今日。这样，耶胡将巴尔从以色列中铲除了，但他仍没有离弃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，即那两头设在贝特尔和丹的金牛。上主对耶胡说，由于你好好执行了我视为义的事，照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对待了阿哈布家，你的子孙要做以色列的王位，直到第四代。但耶胡并没有全心谨守遵行上主以色列天主的法律，没有放弃亚洛贝罕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。那时上主开始削弱以色列，哈扎尔也在四面边境上攻击以色列，侵占了约旦河东，击了阿德全地及加德人勒乌本和莫纳协人的地方，从阿尔农河附近的阿洛厄尔城直到基勒阿德和巴商。耶胡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一切作为和武功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耶胡与列祖同眠，人将他葬在撒玛利亚。他的儿子约阿哈次继位为王，耶胡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凡28年。